水影，来宴会上一身苦困，后辈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哦，不想你别去，心一再回忆，谁能为我去掩饰，到哪里都跟你要认识，洗不去痕迹，有各的方向与目的，踏着灰色的轨迹，尽是深渊的水影，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 开始我哋节目有 Beyond 嘅呢首灰色轨迹啊！早晨，早晨，而家系5:13，一路到6:30都系我哋清晨爽利嘅时间啊！今日咧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同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系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系介乎22-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指望星期四初时间呢就间中会是有骤雨，稍后呢会天色好转啊。在星期五和周末的时候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啊。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 爱在我心深处，在我心中深处，却学会躲藏。岁月在脚让我刻意小心看，别照我心中光已不再透亮，怀念往日那景色，今晚又再度望，念到明月清泉，情绪极高涨。步更忙，信念在我手，清风伴我独个摸索新方向，月照我心中，使我心里发亮，重拾我逝去种种感觉，觅我路听流动清泉，烦恼尽释 心烦的时候，有些事想不通的时候，不想出声，不想跟人倾的时候，最好是听歌，听一些令你心平平，这个即是心境平和的一些乐曲，例如一些中乐啊、古筝，是即是演奏住啊、衬托住啊，一些可能简单的乐器，但带出个意境呢，就是那时最能够是跟你的心倾偈的时候啊。 刚刚的是关谷英的又叫二泉映月或者是映月全程。5:19，来自达明一派你熟悉的石头记。 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渐后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月楼曾独对冰消瘦，世间轻飘送忘乱，人独无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自虚尘，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成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渺渺世间轻飘送忘魂，人独无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尘，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心关成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 分分秒 想起了一句悠悠的些时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句悠悠的些时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些时风，于今晚悠悠的想我有梦中。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些时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 心情等于以下呢首歌的歌名噶嘛？五点半前，心有千千结， 望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紧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求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绕心头。 世间爱已难求， 爱几深，恩义几厚，要自己感受。 望着了千千哀愁， 千千结紧扣，一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心结千万扣。沉恨悠悠，心有情意万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听日起至到下个月十二号，社交距离措施将以疫苗气泡为基础，食肆放宽分为四类。其中一类，如果所有员工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所有顾客亦至少打咗一针疫苗，并使用安心出行，可获放宽至最多堂食八人一台，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两点。另外一类，如果食肆所有员工完成接种第一针疫苗，可以按需要设特定区域安排最多六人一台，该区域可以营业到凌晨十二点。所有顾客要用安心出行。员工如果有健康理由无法打针，需要交医生证明，每隔七日接受检测。政府正研发流动应用程式，俾食肆可用作检查顾客针卡上的二维码。香港餐饮联业协会歡迎有關的措施，相信大型食肆會較為積極配合，又指新措施已經平衡業界和顧客的意願。美國政府決定放寬因應新型肺炎疫情而實施的赴美旅遊限制，允許來自中國及其他地區的留學生今年秋季到美國上課。報導指有關調整或者可以為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收生人數下跌的大學帶來經濟幫助。國務院在聲明說，從今年8月1日起，將基於國家利益而作出的相關豁免擴大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和學者。受疫情影響，美國目前仍然禁止大多數在兩星期內渡過中國、巴西、南非和伊朗的非美国公民入境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对来自欧洲的留学生作出豁免。澳洲政府说，所有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澳洲运动员和随行人员将会在奥运举行前接种新冠疫苗。报道说，澳洲奥运选手、残奥选手、教练团队和其他支援人员共有超过2000人将会打针。报道又指，如非政府介入，大部分澳洲运动员将可能要在今年较后时间才获接种疫苗。卫生官员说，希望见到运动员安全去东京竞技，并能够安全回国。体育官员就说，今届奥运和残奥有别于以往，澳洲运动员应该获得前往参赛的机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84点，上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6点，下跌0.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62， 日元 108.72，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4， 人民币 6.483， 英镑对美元 1.391， 欧元对美元 1.209， 澳元对美元 0.7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6.69 美元，卖出 1777.2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碧海云天连卓符，今个星期六下午四点，请嚟大碧姐的徒弟嘉明姐陈嘉明诉说对师傅的思念。 一日为师，终身作父。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在我心目中他从来都没离开过。我都是遵从他所教导，做好台上台下的角色，转眼生涯亲眼泪万年，我很怀念你。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CIBS 创业难，守业更难，新扎掌门人又怎样逆境求存？ 珠宝业界怎样利用到科技去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在画图方面，现在是会画了先，给个客揀完先做的，就去减低个存货量。 逆境更要笑，一起来找马，有 Drama 陪你共度时间。 过去一年其实就是我们演员就全职负责排戏，我真的希望能够尽快可以再上个舞台。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四月份嘅尾声啦，揭下一页，揭下一页啊！呢、这个2021年呢，就嚟揭完第四章，展开第五章嘅月历。五月份喺五月份一个重要嘅日子啦，都要迎接嘅，即系咩啊？系啦，母亲节啊！天下间嘅子女喺即系，就算平时有时同妈咪斗气啊，或者唔听妈咪话，有自己嘅思考嘅。的时候呢，其实呢心底里面呢都敬爱自己的父母亲的。有些时候有些人呢是摆在把口，有些是摆在心里面。在这个行动方面呢，就最实际是最好的一个表达母亲节的日子呢，所以呢都很难book台，就是尽下子女的责任。虽然知道唉，不用一定要这一日庆祝的，讲就这样讲而已，借口来的。你真正要给妈咪一个感觉，你是行动都是表示到你的心意呢，就真的要做了。跟他吃餐饭不一定母亲节，不过在这一天他会高兴一点。外面这么难book台，如果你真的懂得弄一下一两味的亲自煮给妈咪吃，他会更开心。五点三十八分，早晨。 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恋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山色依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像你亦 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暖眠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 汤宝仪的《缘分的天空》，有幸做这一份的工作，是一个兴趣又是自己的职业，真的与兴趣与娱乐，又或是在娱乐和工作勾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分到到底是一份工作还是一个兴趣，从来都没有一种是当是工的心情的，真的。其实老实在我入行的第一天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工作呢其实自己很喜欢的。而且就要说定给自己听呢，是要即是不计较时间啊，都知道你做这行你应该很忙的，咁以工作为重。这个思考是当时读完书出来做事的时候呢，是一路自己话给自己听的。其实到今时今日呢，这些从来都没变，我的初心仍然在这里。所以到今时今日呢，我都是工作为先行重，为重，做好一些东西呢才是完成了自己那份责任感，责任感很重要。还有你不将它当是一份工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工作的心态呢，你个人又会舒服很多。所以做出来的东西的效果呢应该是不同的。透过这个是大气电波的工作，自己的歌即所播的歌曲，自己所想的东西，一些思考的东西，都 是透过这个大气电波传播到每一位 现在你听紧的耳中，包括在香港的朋友，在海外的朋友，非常之即系其实是感到很开心啊！有什么工可以这样，即使你讲嘢有咁多人听到啦。咁身在喺海外的一啲香港朋友们呢，亦都可能系每一次咧都好支持听呢个节目，唔一定系你嘅早晨，总之系你每一日都会必定听嘅节目。多谢你，多谢所有支持清晨爽利嘅朋友。香港好多特色啊，食嘅嘢好多啦，好多歌曲咧都系为香港地道小食而写嘅。 你想食米黄，快些跟我讲。你想食米黄。食多碗白粥，成日都咁糖，嚟多个炸面，终日笑哈哈。要想食米黄，记得跟我讲。要想食米黄，记紧入嚟坐，白粥好健康，肠胃啱晒咯。白粥又炸鬼。帝王不必经世界边，就扮作大傻，自寻乐趣小配方，未求明白我。一碗粥半个面，莫问我为何，贫穷但有心满足，心安然度过。你想食米黄，快些跟我讲。你想食米黄，跟我入嚟坐，食多碗白粥，成日都咁糖，嚟多个炸面，终日笑哈哈。要想食米黄，记得跟我讲。要想食米黄。来坐，白粥好健康，肠胃啱晒咯。白粥又炸鬼，食完一世旺。不必惊世界变，就扮作大傻，自寻乐趣小配方，未求明白我。一碗粥半个面，莫问我为何。贫穷但有心满足，心安然度过。不必惊世界变，就扮作大傻，自寻乐趣小配方，未求明白我。一碗粥半个面，莫问我为何。贫穷但有心满足，心安然度过。 在香港住啊，就是由细到大咧，咁呢一啲嘅咩米王咧，知道系乜嘢啦？咁如果游客咩叫米王咧，你要解释俾佢听，系一碗白粥就系米王。香港好多嘅地道小食啊，咁啊好多时咧，去一啲特别怀旧嘅地方咧，就会有一啲嘅怀旧嘅食品，嗰啲什么龙酥糖啊，有时有啲嘅展览就会有吓，公展会嘅时候就会有。咁头先嘅歌咧就系来自其实韦贤嘅作品，佢系好多时系写儿歌啦。咁亦都写啲系可能自己特定咗一啲嘅主题嘅歌曲。喺翻一张嘅旧碟里边，呢一张嘅唱片其实就系钟伟明大哥咧，当时系留俾我嘅，送俾我嘅。吓呢只碟咧好多好特色嘅歌，咁所以我一路留到而家。咁间唔中攞翻出嚟播。头先所播嘅系其中一首叫做《白粥油炸鬼》。里面好多个歌咧，就系除咗系写一啲食物之外，都系香港你会喺细个嘅时候见到呢个特色，收买佬啊，就收买烂铜烂铁啦，即系好似类似走钢糖埋毛嗰啲啦。咁啊有龙酥糖啦，龙酥糖啦，云吞面啦，有呢个磨铰剪嘅 歌曲都有哈。即系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啦吓，咁啊，屋企用嗰张刀咧，当你用到佢唔系好利嘅时候，你会点样咧？梗要磨下佢嘅。咁有个人咧就会担住一啲佢随身嘅呢个工具啊。咁就然之后咧，佢坐定咗一个地方。就嗌啦啊咩磨教剪啊磨刀咁嗰类啦，但我唔记得嗰句佢点样讲啦。咁佢有晒啲嗰啲工具啦，你攞埋嚟嘅时候咧，咁啊搜集晒一张一张嘅时候，你等一段时间咧，佢逐张逐张喺度磨磨晒之后咧，你攞就得噶啦，就真系张张刀都俾佢磨到好利。呢、這个就以前细路嘅时候见到一啲嘅特色，而家唔会有呢啲啦。而家好多咧，你自己买翻去自己度。戒两戒磨两磨，咁啊叫利啲噶啦吓。咁嗰阵时咧，呢啲都揾到下食。如果而家今时今日都唔会有入行，即系唔会有人入行，亦都好难揾嘢食啦。几多钱磨张刀咧，就唔系好记得啦。听唔听到讲咩啊？ 我精中咸肉中闻到香飘送有食行动，我精中咸肉中朋友心意痛， 茫茫人为何生，每天都要等，茫茫然为谁等，每天风里转，浮浮沉没明灯，不知怎打算，茫茫然是人生，吃总好花算。 茫茫然是人生，亦总好划算。我精中谈欲中，甜梦光来买中，全省港澳有食行动，大家都好。齐食席中，情比金钱重。茫茫人为何生，每天都要等。茫茫然为谁等，每天风里转。浮浮沉没明灯，不知怎打算。茫茫然是人生，吃总好花算。 浮浮沉没明灯，不知怎打算， 茫茫然是人生，吃总好花 系啦，呢首歌咧就系果蒸粽、咸肉粽啊，唉，都系我哋每一年咧喺特别端午节嘅时候咧都会有粽食啦。但系平时你去啲粥铺、面店咧嗰啲都有啊，有呢个果蒸粽啊，或者你酒楼嗰度咧都仲有卖粽啊，同埋啲碱水粽啊咁样样啊，谂起都想食啊。咁呢啲系讲有关食嘅歌曲喺香港咧就好多好多。头先嗰首咧都系韦贤写嘅曲。写嘅词叫做果蒸粽啊，咁啊，仲有其他啲歌嘅歌名咧，就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咁啊，有啲唱啲歌仔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嗰啲咧，都有喺度呢张碟里面揾到啲特色，行到街边执个橙啊，咁样样系，即系以前儿时嘅时候细个听嗰啲歌啦，咁啊，当然而家呢一代嗰啲唔系咯，而家嗰啲。什么迪士尼啊？嗰啲啊，唔同年代有唔同嘅一个成长嘅一个童年环境，日后成为自己一个嘅美好嘅回忆啊！早晨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多云间中有骤雨，最高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生长。 现在23度， 有我喜欢的亲友共阳光，路上人在跑赶啊赶，赶经令我欣赏。 有少少喉咙痕啊，都顶唔住，咳咗声。朝早起身咧都常见啊吓，咁如果你同屋企人咧都知道嘅习惯，瞓咁早起身咧要清好多喉咙先至同你倾偈嘅，可能你都听惯啦。 Kowloon, Hong Kong,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Kowloon.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full of joy. Come here, rich and boy. Kicking down the street, chop, chop, chop. Hava, hava, how ding, how ding, dong. Kowloon, Hong Kong.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前有陈美玲的香港香港，跟住有呢首 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 Irene Rider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Kowloon, Hong Kong. 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full of joy. Come here, rickshaw boy. Take me down the street, chop, chop, chop. Hubba, hubba, how ding, how ding, dong. 清晨爽利，钱佩兴。 有员工完成接种第一针疫苗，可以按需要设特定区域，安排最多六人一台。该区域可以营业到凌晨十二点，所有顾客要用安心出行。香港餐饮联谊协会欢迎有关安排，相信大型食肆会较为积极配合。又指新措施已经平衡业界同顾客的意愿。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又为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汉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西部初时达6级，初时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有薄雾；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100米，有毛毛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984点，上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86点，下跌0.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2，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69美元，卖出1,7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五四精神，新 火相传， 青年力量共创不凡。 由各青少年制服团队报操参与，著名男高音陈晨领唱，著名钢琴家李伟安钢琴伴奏。 星华互动展示冉冉升起的五四礼赞， 纪念五四运动102周年。世纪长征五四星期礼， 5月4日早上7:4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还珠楼主， 金庸， 平江不肖生， 梁羽生， 一位位武侠小说大家，打造一个个波澜壮阔嘅武侠世界，俾大家暂时脱离现实，喘喺虚拟嘅世界，心灵驰骋。 要认识真正嘅江湖，还原武林真貌，了解各个大侠嘅心路历程， 就要留意5月1日起，逢星期六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 《闲话武林》。 2005年5月， 一个深夜， 东京， 一项地下工程， 铁谷站， 一次不可能的任务。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东京再生五》直击涉谷车站，挑战在限时54小时之内，以不影响日常通车的情况底下，由一个大迷宫翻身成一个坚固的防灾建筑，争分夺秒，难道前所未见？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整理，星期三嘅呢个朝头早啦。今日咧系4月28日，农历系3月17日。现时6:11，今日咧都系有啲雨嘅吓。今日咧多云啦，间中有骤雨，最高温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4月28日星期三嘅呢个清晨，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有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今朝啊，同大家计下数。 系啊，计下数。咁咧就因为而家好多运动啲健身教练啊，或者好多运动嘅训练班咧，咁都教大家咧喺运动嘅时候咧计一个所谓嘅运动嘅心率。 嗯。 咁呢个运动心率即系话睇下你运动嘅时候，或者有啲讲法就系目标心跳率啦，即系话运动嘅时候咧，你嘅心跳率去到某一个范围咧就啱啦，对你健康效果好啦。咁喺学术上咧，其实呢一个准确度咧，利用心率 嚟計算我哋嗰個強度咧，其實過去呢半世紀嘅研究咧，喺我哋好多時出席一啲學術嘅研討會咧，大家都有討論嘅。 嗱， 討論我哋唔係話佢錯， 嗯， 我哋話佢嗰個可靠度有幾多，同埋你點樣釐清呢一個嘅運動心率。對你嗰陣時嘅運動嘅能力啦、強度啦，有咩幫助？ 哦，咁但係最初邊啲人會搞啲咁嘅嘢咧？ 呢、這個就正正喺呢十零分鐘同大家講翻嗰個歷史嘅前因。嗱，而家喺坊間啦，就算好多體適能嘅課程啦，都叫大家嗱，你計算你嘅運動強度咧，就係用你最高嘅心率。就係220減你年齡，嗱220減年齡咧，簡單嚟講就乘翻你個運動強度啦。 哦、 譬如我用 70% 嘅強度嚟講，咁、 嗯、 假設一個20歲嘅人，220減年齡，咁 啊200 下 啦， 200下乘翻70%，咁咪140咯。咁即係話運動之中佢嘅140下嘅心率咧，就等於佢運動強度70%啦。 系 咪咁嗱？数字就系咁计，但系我哋从喺文献啊，同埋喺学术研究嚟讲咧，呢、這个就要小心处理。 嗯， 因为嗰个心率咧，其实喺运动之中咧，唔系一个准确量度我哋个强度嘅指标。量度强度嗰个指标咧，你用紧几多嘅摄氧呢个能力咧，先系真系我哋想量度嘅。咁、啊、所以心率咧都可以咁讲系一个间接啦，或者系未必一定直接嘅量度指标。咁如果真系话，咦你运动嘅时候你个强度几多，你摄氧嘅能力几多咧？咁呢个都要一啲好复杂嘅仪器，譬如喺我哋实验室里边啦，戴晒啲面罩啊，佢每吸一啖嘅氧气，喷出一啖嘅二氧化碳，我哋要收集，然后计算翻佢身体耗氧嘅能力啦。咁呢个叫做耗氧量嘅测试。但系啲器材咧系一来贵啦，二来复杂啦。咁、你冇理由啊，全部兄我哋落街，大家换步跑，我哋计算下心跳。美姐，你嚟我哋实验室做个实验先。咁啊，好复杂。咁所以从健康嘅推广喺大约70年代啦。咁美國嘅運動心臟學會同埋美國嘅運動醫學學會嗰陣時開始出一啲運動指引咧，佢就要諗啦。咦，我都要用一啲簡單嘅方法，等人人都知道評估下我嘅心率係點嚇，簡單啫。當然啦，簡單就存在一個誤差。咁佢哋咧就話：咦，我哋有好多條嘅呢啲推算嘅最高心率嘅方程式，咁咧不如就用220啦咁樣。咁又好有趣嘅，喺十幾二十年前咧，有啲即係運動生理嘅學者咧，就即係你知啦，我哋學術界咧，梗有一啲人咧覺得咧嗰啲嘢係有問題，即係不停咧就係要追擊佢，究竟係真定係假，佢啱定係錯咧？咁發覺原來220減年齡呢一條方程式咧。是冇喺实验室里面真係做过精密嘅分析统计出嚟㗎喎。佢係揾到有十几篇嘅相关嘅一啲推算方程式、啊、然后用统计学嘅方式再计算返220出嚟㗎啫。咁、所以呢一个喺大家如果读个统计都知啦，一个统计一个平均值一定呢係有一个叫做标准差啦、啊、即係英文叫 standard deviation 啦，有个误差嘅。咁其实而家睇到嗰个误差呢，一般嚟讲係有10%左右嘅上落嘅差异嘅。咁、所以如果你单係用运动嘅心率嚟话俾你听你运动嗰陣时嘅强度呢，其实就听你呢唔係咁准确。咁所以呢个呢，我哋喺呢个节目里面啦，同埋喺科研里面呢，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讲呢，嗱，只供参考。因为运动心率呢好多因素影响㗎啦，譬如而家我话哎呀全部我哋呢个火烛啊走啊，喂你个心率都即刻 嘘 一声啦，係咪、因为心率呢下呢系受外在嘅环境影响啦，仲有如果你喺夏天好热嘅环境，你个身体本身需要大量嘅血液流去皮肤散热啦，咁你个心率已经比喺室内一个冷嘅环境又高咗啦。咁所以基于好多客观嘅因素嚟讲呢，个心率只系一个参考嘅指标。咁所以我特别咁强调讲呢，220减年龄呢，大家唔好过分執着。因为我真系见到坊间有啲朋友啦，即系跟啲健身教练呢去同佢讲啊，嗱喂我争咗两下心跳系咪真系会死得㗎，好危险㗎。我话你唔需要担心。咁反而取而代之呢，就系用一个主观嘅运动感觉。譬如好简单啦，我哋香港电台呢度喺乐富。好多同事行落去食嘢，下晏昼行翻上嚟啦。哇！我听佢哋讲，如果夏天热辣辣行一条大斜路咧， 好辛苦。 系啦，前边系辛苦啲。 哇！又热吓、又攰、 系啊，嗱，辛苦呢样嘢咧，正正系主观运动感觉嘅辛苦疲劳啦。咁呢个样嘢咧，喺医护界系点研发出嚟嘅咧？一个评分嘅量值咧，主要咧就喺啲医院里边咧，一啲痛症嘅病人啊，佢好痛。 系 嗱，譬如你系医生，你系护士。咁你见到啊，梁德你有几痛啊？ 咁佢話：哎呀，我好痛啊！哎呀，我非常痛啊！哎呀，頂唔順啦！喂，咁呢啲嘅描述咧？其實你都唔知道我有幾痛㗎嘛？ 咁所以而家咪話嗱，如果十分滿分，你俾幾多分？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用一個評分。咁咧評分咧喺我哋嘅運動之中嘅強度咧，其實都有啲辦法。這個、呢個咧係嚟自即係呢啲嘅科研啦。佢就係英文咧叫做 talk test， 即係一路講嘢嘅説話。嗱、如果大家做運動嘅時候，如果你去跑步啊、行山啊、或者踢波啊、點樣都好啦、游水都好啦，如果你嗰陣時咧嗰、那個辛苦嘅強度咧係做到咧。是讲唔到嘢嘅。咁呢个呢已经去到系一个高强度啦。高强度呢真係差唔多等于去到你身体所摄氧嘅能力嘅 90% 以上。咁呢一个呢你好明显知道啦。咁就算你用返嗰个心跳率嚟度呢，呢个都已经接近去到你嗰个计算方程式嘅一个上限㗎啦。咁仲有个好处呢，就係话就算你带住个心跳标心跳呢啲嘢去度错咗都唔紧要，但你自己感觉到嘛。因为你喺运动嗰个感觉你个辛苦嘅程度呢，呢个係对你自己嘅健康嗰时嘅效果，或者你有冇机会晕低呀或者顶唔顺呢，咁係好过嗰个心率囉。咁另外啦，如果你运动之中譬如一路换跑咁啦，你可以係讲到嘢嘅。咁你呢个呢就未去到高强度啦，呢、這个就称为一个中等强度啦。 我哋仲讲到喎。 係呀，咁所以呢两个嘅做法呢，即係你睇下运动之中讲到嘢同埋唔讲到嘢，或者唱到歌唔唱到歌，咁嚟分别你嗰个运动嘅高强度同埋中强度呢，而家就反而呢係一个比较安全啲嘅系数。因为如果你靠晒个心跳标呢，如果你譬如你已经谷得好辛苦，但个心跳标可能咦未喎、跳低咗喎，咁嘅时候呢就会可能担心衍生一啲问题。咁所以即係运动心率嚟讲呢，我哋都系一个参考嘅指标。 咁我諗起呢，如果我系同啲小朋友去啲公园仔玩呢，哇你知佢哋跑跑跳跳啦，係咁可能来回好多个圈，跟住返嚟又系上气唔知下气，好攰呀，好惊黑呀，飲水啊，好熱！如果佢咁講到咧，佢都係屬於中強度啦。 係嗱，其實喺二十年前咧，我都做過啲研究咧，就係啲小朋友利用心率呢樣嘢量度佢嗰個攝氧量究竟準確程度有幾準咧。其實我哋發覺都真係只係一般嘅啫。因為第一，小朋友嗰個持續運動嘅能力咧，相對係唔會好似我哋大人咁噶嘛。點解咧？因為佢未發育，佢未有足夠嘅肌肉。咁所以小朋友去公園玩呢，大家都會覺得啊，係啊，啲家長見哇玩到扯曬啊，即係好辛苦啊。跟住呢你俾三幾分鐘佢停一停。 又得啦。 佢叉叉電呢佢回電好快㗎。 啊，你叫佢唔好住佢。係啊、哎、我要去玩啊咁喎。 咁所以基本上小朋友嗰個心率呢就喺低過120-130嚟講呢就唔係咁準嘅。咁所以小朋友有時你觀察下佢，反而見佢嘅喘氣啊辛苦嘅程度呢嚟界定嗰個運動強度呢、反而係即係個可靠度呢，我哋喺研究角度嚟講呢係仲比較係方便。 不過提起話辛苦講唔到嘢嘅時候呢，有啲時候可能呢就係當你係行樓梯上去由一級上到100級嘅時候呢，其實係好辛苦嘅講嘢。 係啦。 嗰下呢就最好，即係我感受就係、你唔好撩我講嘢，我好辛苦。嗰下咪叫好，又唔係屬於高強度喎，因為其實我係行緊樓梯咋嘛。 係呀，因為點解呢，好得意㗎啦，我哋講嘢呢就需要我哋嘅肌肉呼吸系統啦，因為講嘢都要唞氣㗎，係咪？係。咁其實我哋喺跑步啊運動之中呢，我哋身體都需要係大量嘅養分啦同埋血液呢泵去我哋嗰個嘅肌肉系統。咁两者呢其实係会大家争嘢玩嘅。争嘢玩。咁呼吸系统讲嘢啦唞气啦，佢又争。咁呢就呢个肌肉系统运动嘅又要去争。你估边个会争嘢争赢啊？ 肌肉。 冇错，一定係肌肉系统争赢嘅。因为呢个人类呢种生物嘅进化过程。我返返我成日都有个好有趣嘅例子嘅。假设你喺森林里面嘅一隻斑马。你食完嘢摊喺度。有隻獅子老虎嚟追你， 哇， 未必有老虎啦，喺非洲嗰边即係獅子啦。 即係总之係隻强过你嘅动物出现。 咁你走唔走啊？一定走啊嘛。 第一时 间。走啊嘛，呢个係求生嘅本能嚟㗎嘛。所以你个肌肉系统呢一定会抢赢啲血俾你走咗先嘅。你仲挂住咩唱歌，仲挂住其他嘢係咪？ 十万火急。 係啦，身体嘅其他嘅系统啦，说话呼吸系统啊，甚至乎消化系统呢、都会短暂呢 將啲血液咧係俾肌肉系統咧用先，咁你起碼走甩咗先啦。係啊，如果你唔係，你都冇咗命啦。咁所以喺我哋嗰個生理嘅進化或者我哋生理嘅保護啦，咁肌肉系統搶血栓咧係搶贏咗嘅。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有趣少少嘅冷知識啦。咁點解運動之中呢度都講多句咧？就係話啲人啊食飽飯落去街玩就唔好跑嚟跑去啊，阿媽咧就會話啊搶啊盲搶鹽。 係啦係啦， 咁其實呢個咧喺目前为止咧，系完全揾唔到任何科学嘅证据咧，证明系食饱饭去玩咧，运动跑嚟跑去对盲肠炎有关。因为可能大家腹痛啦，咁就以为系盲肠。咁其实喺生理学上，而家完全可以解释到咧，点解腹部会痛咧？正正头先我就系血液嘅分布啦。当你食饱之后咧，你个消化系统咧系会需要大量嘅血液，系帮佢消化啦。咁但系你同一时间你又跑嚟跑去，咁你嗰个肌肉系统咧又需要血液。又需要養分，咁所以一定係搶贏咗你啲血。咁你搶贏咗你個消化系統，相對係少啲血嘅時候，佢咪唔舒服咯？唔舒服嘅時候，佢咪整痛你咯？佢唔識 send 個短信話俾你聽，喂，阿大佬哥哥，你俾翻啲血我啦，咁樣樣。 我諗啊，即係總括而言之咧，今日咧就朝頭早開始同大家話計啲條數啊，220減年齡等於最高心率是否準確咧？大家你要記住啦，即係有保留啦。 係，咁我嘅回應咧就係基本上都可靠，但係咧就不要太過分咧係執著計算。即係話，譬如如果你係40歲，你嘅220膽，你嘅年齡，咁你最高心跳率180次，咁你唔會話，如果你真係跳到181次，你係咪就係即係要上天堂咧？係咪？或者個運動強度爭咗3-5-7下，你就覺得哎呀死啦，我好唔開心啊，我仲唔夠達標啦？咁完全係唔需要咁去理解嘅。 其實呢啲咧就俾你一個概括嘅睇法啫。 冇錯，咁始終嗰句啦，大家都要恆常運動，每日最少有30分鐘啦。成年人咁啊，小朋友最緊要每日有60分鐘嘅不同類型嘅運動，咁達到強身健體嘅效果已經好好噶啦。 好，咁唔該曬李博士，下星期三見啊，拜拜。 拜拜。 系啦，准备就水啦，要开始喐动下你嘅身体啊！ Yeah, yeah, yeah, yeah.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哇，跳完一轮舞之后，喐动下之后咧，你成身汗啊，醒晒吓，心跳率加速啊！ 绿野，热力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场面反应，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上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身只等你再去探射。力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约，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不同减肥方法有利与弊，较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是不是会好啲？ 传统的饮食金字塔是建议每一日个碳水化合物的占有率是50-60% 嘅。咁但我就觉得可以调低到去30-50% 之间，又有淀粉质啦，又饱肚啲啦，又唔会有额外的储存。 详情请听星期四钱佩卿、林思维在朝早5-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啦。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听日林思维会讲啲咩？头先听到预告片，同时你去钱佩卿专业 Facebook 嗰度啊，就睇清晨爽利咧，都拍咗条片讲听日嘅重点系乜嘢。咁啊，听朝清晨爽利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行政会议批准在持牌旅行社承诺严格执行本地游防疫承诺书的条件下，根据现行规定，听日起有条件恢复举办连同前线工作人员在内不多于30人的本地游旅行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旅游业是最受疫情打击的行业，在本地疫情稳定及业界的积极配合下，政府致力为旅游业开拓营运空间，容许有条件恢复举办本地游旅行团，配合早前宣布延长的绿色生活本地游鼓励计划，以及香港旅游发展局即将推出的第二轮想旅游香港活动，可以在确保公共卫生和防疫的前提下，给旅游业逐步复业，亦都能够帮助旅游业界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员，例如导游、领队、运输业界以至是餐饮业界解困，市民参与旅游活动亦都可以较为安心。警方正调查一宗电话骗案，一名23岁女子损失130,000元。女事主寻晚报案，指早前接获两名男子来电，自称是执法机构人员，指事主因为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要求他提供2个银行户口同埋登入资料。事主按指示提供资料后，发现户口失去约130,000元。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日本正式公布在下个月24日在东京设立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中心，并开展由国家主导为长者接种疫苗的工作。另外，厚生劳动省开始协调审批美国莫德纳药厂新冠疫苗的工作，报道说最快下个月下旬前正式批出使用许可。如果按计划进行，将会是继美国辉瑞药厂的疫苗后，日本批准采用的第二款新冠疫苗。 根據採購協議，莫德納會向日本提供2500万人份量的疫苗。日本政府據報打算在這款疫苗獲藥監當局批出許可後立即採用。報道說，日本政府希望透過在人口多的首都圈推動疫苗接種，以及向全國公平分配疫苗，找緊機會達至群體免疫，應對目前的疫情危機。印度面對嚴峻的新型肺炎疫情，中國駐當地大使孫偉東說，中方堅定支持印方抗擊疫情，將鼓勵和指導中國公司積極參與合作，為印度獲得各種所需的醫療物資提供便利。據了解，中國醫療器械供應企業目前已經收到來自印度至少25000台製氧機的訂單，將會向印方緊急供應所需的製氧設備。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最高氣温約為25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初時間中有驟雨，稍後天色好轉。星期五和週末大致天晴，日間炎熱。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28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正式推出疫苗氣泡，聽日起食肆員工如果接種了兩劑疫苗，所有顧客至少打了一針並且使用安心出行，堂食可以增加到8人，營業時間亦可以延長到凌晨2點。酒吧、卡拉 OK 的員工和食客打了第一針和使用安心出行亦都可以重開，業界點睇呢？一陣講下。 本地遊聽日起亦都可以在有條件之下復辦，包括旅行團連同工作人員在內不可以多過30人，工作人員就要先完成接種第一劑的新冠疫苗，而參加者就要使用安心出行，